1581， 你系咩事啊 Sir？ 你就系15981敏感台啊嘛？ 系啊，好玩啊 Sir！ 晨早流流咁整鬼我，呢度边个唔识我啫？ 嗱 ，Sir 就唔系整蛊你，唔好话你唔信啦，我都唔信啦。而家特赦咗放你，你可以即刻走噶啦。 吓？你讲真噶 ？Mandy 半信半疑，逐步踏向监狱嘅大门，内心仍然唔敢相信出狱嘅事实，亦都唔知道原来开心到尽头，眼泪系会不自制咁流满一面。 卵事啊你啊！边个又嚟你？我而家搭拆佢！ 唔系。走啦！我走得啦！ 走？走咩老尾嘅咩？我97啦，都唔知咪拉出去揼嘅啫。 都唔系咯，真系走得啦！ 1997年12月3日，同世界阔别咗24年有多嘅 Mandy， 终于踏出东头湾道99号嘅大门，喺灿烂阳光之下，同妈妈。女儿重新踏上光明之路。 15981，这个 number 就是记一世了。 我记这个 number 仲熟过记身份证 number。 系啊，好似阿鬼故往 PC 记得我哋， 唔开得， 咁秘密咁 样，唔可以开。 吓咁啊，喂！但系头先讲到啦，就话真系原来真系系唔知嘅，自己出狱都唔知嘅，嗰朝先知系嘛？ 因为我呢啲系特赦，同埋系佢系保安理由啦，即系又唔会话一早话俾我听，即系。我當時我都成日埋怨啦，點解你唔隔夜通知我咧？點解要嗰朝早即係一離開門先話俾我聽咧？所以我先知道咧，原來對我或者對懲教署裏邊啲人嚟講咧，都係一種係好多個壞嘅。因為如果佢一早話俾我聽，其他啲犯人都會炸人噶嘛。屌，點解要放你啊？你咁重嘅案都放你，點解唔放我？你係咪使咗錢啊？即係會好多疑問喺度。咁變咗好，即係可能懲教署為咗不必要佢解釋咁多嘢，咁所以就係好保密。即當時當值嘅好高官咧都唔知嘅。我記得當時嗰啲三粒花以上咧，即係有啲警，即係警察部警司咁啦，有啲一個皇冠嘅，都問我：喂，去邊度啊？阿 Mandy， 你去邊度？我走啦。走你老母咪走！我即係你啦，佢好高級啊，佢都唔知道，所以佢都會咁樣講。咁所以何況其他啲犯人咧？ 即係密函你喎，淨係 係啊，密函嚟噶，嚟到先解，即係喺一個另一個部門，即係監房咧，一個指務房，咁啊負責即係文書嘅嘢，有咩嘢咧就。話將我即係以往嗰啲公積金啊，幫我計翻條數啊，我嗰日走啊，俾翻啲錢我咁，嗰、那個部門就知啦。咁其他譬如嗰啲負責嗰啲阿 Sir 喺度即係睇更樓啊、睇剩嗰啲咧，就嗰啲阿 Sir 係唔知嘅嚇咁樣。 啲囚友都覺得不可思議喎，係嘛？ 不可思議啊！直情我一路走嘅時候，嗰啲人直情好多聲音啊，即係我話我走啦。頭先講啦，我咪真係喊，我真係喊。我不是傷心的那種喊，我自己以前不信的，即係睇電影，一啲就開心會喊咯。我真的想試一下，哇！原來真的嗰日話宣布我可以重獲自由，一路離開個倉的時候，哇！嗰啲眼淚係咁流。我啲老友啊，裏邊啲兄弟噶嘛，即係我裏邊啲，即係裏邊啲分開即係社團噶嘛，咁啊，嗰啲兄弟。邊個恰你啊？唔使驚啊，出聲啊！我哋幫你撐硬佢。乜個個都以為我俾人逼白。咁我唔係啊，我走啊，即係冇人信嘅。咁啊，其實我理解到嘅，我當時我都唔信啦，咁何況人哋邊會信啊？咁同埋一路離開監獄，嗰啲倉嗰啲人咧，即係哇，當時唔知點解散播得咁快，啲人噓噓聲， 個個都知啦。 佢唔係啊，個個啲嘢真係拉咗我去打靶， 哦、 走大約打啊，得你一個人走， 係啦。 當時1800幾人成個赤柱監獄， 係 得我一個人走啊，咁啊邊有人信呢啲人咪喺度啊？梗係打靶啦，梗 係 大陸佢中國政府嘅秋後算帳，拎個打靶真咁， 人把 哇好多呢啲聲音係咁傳嘅。 哇，咁你驚唔驚？其實佢一路叫你行出去，又叫你換衫，咪信你？ 咪當時好矛盾咯，一半就好信。就係、是、另一半就好似半信半疑，一路出到去紫毛房嗰度，正式換衫， 即係攞翻個包頭。 啊，換衫仲好笑，咁我穿翻25年前嘅衫啊， 係哇，好型啊， 型 古啊嘛。 當我一穿個褲浪嘅時候，成條褲啪嘅聲 入落啊， 爆開啊，滿曬。咁啊，收尾即係都要多謝懲教署啊，安排咗套衫褲俾我。咁嗰日我可以有套衫褲，順利咁樣離開監獄。 係，但你話佢之前一晚通知咗你誒媽媽嗰啲㗎嘛？佢哋會唔會帶定套衫俾你？ 冇，但係當時我媽都唔信，即係嗰日見到面之後再傾嘅時候咧，我媽同我女都唔信啊。尤其是我女咧，佢話都唔知老豆喺裏邊咧得罪人啊，俾人整蠱啊，打電話嚟啊，走走咩？咁啊，咁我媽咧就愛子深切啦。整蠱又好乜都好啦，咪當探多次個仔咯，咪走嚟探我咯。咁啊，原來是真嘅，咁啊出到去，咁啊三個人一起攬埋一嚿，冇冇嘢講嘅。正如頭先啦，嗰位小姐問我即係話以前諗過咧，我即係三個人攬住喺度，冇嘢講，就係攬住。即係嗰種嘢都唔即係唔使講，廿幾年都。未試過冇嘢阻隔，咁突然間佢話可以真係冇，即係冇嘢阻隔可以攬埋一齊。 但我想問咧，佢通知你話特赦，有冇解釋過點解特赦你啫？ 唔係之前都有申請過呢啲嘢嘅。其實咧，一般人咧由第一日入去坐監咧，只要出賊咧，已經聽到啦假釋。有呢個假釋啊，假嘅消息， 假嘅就唔係假嘅釋放。 但係咧，就喺我嚟講咧，我聽咗幾廿，即係聽咗廿幾年，但原來真係擺喺我身上，原來真實嘅， 原來真 係，即係我自己真係領到呢個真消息。因為點解會咁稀有咧？因為赤柱監獄，有史以嚟，我係第三個， 第三個啊嘛， 我係第三個有呢、這個享受咗呢個機會。因為呢啲情況咧，就喺。大嶼山石壁監房咧，就會成日發生，因為嗰度咧係集中做呢樣嘢嘅，喺個監獄，專係即係幫人哋假釋啊，行為良好啊嗰啲人調曬嗰度嘅嚇，咁樣。 係，但係當時嗱，啱啱出獄，當然啦，就會好開心，好開心，覺得可以咧重新做人啦。但係原來我聽翻就話你真正出獄啦，去面對翻銜接翻個現實嘅時候咧，就好似嗰套月黑高飛咁啦，真係會原來最後係頂唔順，哇！啲車行得咁快嘅咁樣，即係好啦，你同個女一齊住啦。咁我聽翻你講，喂，大家係逼喺一個百幾尺嘅即係公屋單位啦。點咧？其實跟住係點樣咧？大家生活嘅情況 仲要諗點樣生活啦。 係啊，嗰日離開監獄係好開心啊，但係一翻到屋企嗰晚啊，已經覺得要哇好大壓力嘅，翻到屋企。面對好多嘢㗎，即係個電視機嗱，真唔係講笑啊！即係而家即係有時有啲朋友如果咁講，好似要講笑，個電視機都唔識開啊！因為我入賊嘅時候，個電視機咧就係有掣嘅，啲電視機有曬掣 啊，有道門 嘅 呢個。 翻到嚟個電視機冇掣嘅，我阿媽個電視機冇掣，個遙控咁啊，遙控啦，電話啦，講電話，電話以前撥㗎嘛， 攪盤。 如果打999咧，即係。痛到死啦！差人未到啊，因為點解咧？ 你都未撳，你未撥得到 啊！點解啲撳掣電話？哇！我阿媽啲電話咧，哎，好容易一撳下啲掣就得噶啦！咁哇，咁多個掣啊嘛，點撳？咁啊，即係要面對咁多嘢啦。咁啊，即係咁簡單嘢都要去重新學。咁啊，同埋搭車啊，啲巴士。咁我好記得我入嘅時候，唔超過22條線嘅啲巴士嗰啲，由1號至到22號到啦。一出到嚟，我好記得噶，我唔知喺邊度喺中環定咩一及中環定咩一及及到架車嘅大巴士喎，968。968號，唔知去元朗定咩嘢？ 係元朗嘅， 喺968號點記啊，大佬900幾架巴士，我淨係記嗰啲車去邊度點記啊？哇！我都驚，同埋你見到啲大廈咁高咧，好有壓迫感。以前冇噶，邊有咁多高樓大廈？哇！一望周圍都望唔著，好個人咧就同埋啲車好多，人又多。以前過年先咁多人啊嘛，街哇喺彌敦道啲人 啊， 逼到不得了，咁啊，所以咧要面對好多嘢啦。 即係仿如駕駛咁咯。但係嗱，你話真係其實你喺獄中有電視睇啦，都見過呢啲嘢，但係真係面對企喺置身喺呢個城市咧，就兩件事嚟。 即係好似旅行咁樣啦，你喺電視睇啊，喺個國家睇得多，你去到嗰個情況係嗰個感覺又唔同。 咁但係 Mandy 其實喺獄中咧，佢都見到個女嘅，知唔知透過咩啊？就係、是、透過個電視，因為試過佢個女咧，佢個女就係做一啲煮飲食業啦。佢試過咧就因為咁咧，佢就要上鏡就煮嘢食。咁你就要隔住個屏幕見到佢喎，係嘛？ 係啊，一段日子個臨特赦之前嗰一兩年咧就好特別。咁啊喺電視嗰度可以見到我女。咁啊，佢同嗰啲廚師上去即係示範煮啲素菜咁。咁啊，我啊一個禮拜有時一次兩次咁。其實那陣都帶俾我都好，俾我嚟講咧，都 好大欣慰啊！ 唔係個地位高咗好多啊！ 咁因為古惑仔，你個女嚟教 我個女嚟㗎呢個 古惑仔咧，認屍唔屁啊嘛！個個都話啊，自己啲仔女點威啊，點成啊咁啊講啊嘛！咁啊嗰次真係個電視嗰度，我女喺度即係示範一啲嘢咁啊，變咗啲嗰日，尤其是我自己啲兄弟啦，即係嗰日即係喺裏邊有啲兄弟，哇！廿文廿武，即係出，即係好似出。有機會出嚟啊！呢班契弟又話自己仔女做醫生啊，成嗱你睇下我 Mandy 哥啊，個女喺度睇到嗱電視嗰度啦嚇，呢啲啊堅嘢喎，即係嗰次帶俾我即係連個人都提升咗好多嘢。 即係可想而知，其實你個女咧，即係絕對係你嘅驕傲啊嘛，係咪先？咁但係喺獄中咧，就可以話即係這麼遠就那麼近啦，即係原來喺你前面啫，但係你又摸唔到佢嘅。但係到真係大家要住埋一齊相處共處一室同一屋檐下嘅時候咧，你話其實個感覺係唔係真係你想象中咁親密嘅喎？係雖然話係父女啫，但係其實好似好疏離。 唉，好慘！因為頭先講過啦，嗰啲舊型嘅公屋好細嘅啫嘛，一開門已經望曬碌架牀咁睇曬。咁佢同我媽由細到大都一齊相依為命，習慣咗或者換衫啊，都唔使避忌噶嘛。突然間多咗條馬騮喺度啊，佢換衫又唔得，各樣唔得，好即係好唔舒服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係要適應。即係我都好明白，我自己都難適應嘅。我突然間要三個人住埋一齊，即係咁細嘅地方，咁我都其實當時都大家都互相都即係 覺得好難 去 接受呢一個新嘅， 即係大家生活都有好大改變，你又有好大改變，佢哋又。 但係我知道你個女咧嗰陣時咧就開始覺得咧，我唔可以再喺度住啦。其實咁佢就搬走咗啦。 嗌過幾次交， 嗌過幾次交，好快就已經係咁嘅關係。 收尾搬走咗。 係咁，但係搬走咗之後咧，其實更加有一件事嘅發生啦，令到咧你哋直情關係咧可以話決裂啊！究竟是什麼事呢？咁原來就係事後你就娶了另外一位太太，即係新嘅太太啦。咁跟住咧亦都係生了個女嘅。咁喺擺滿月酒的晚上啦，咁係點樣咧？我哋聽一聽個情景先。 喺 Mandy 擺滿月酒的呢個晚上，佢大排筵席，好多兄弟親友都到學，而大女亦都有到場。不過當晚佢幾乎冇出過一粒聲。 喂 ，Mandy， 恭喜晒喎！哇，你个女啊又得意又靓女，第日大个啊实沟死仔啦！ 哈，死乜讲？我 Mandy 出品，必属佳品噶嘛！ 老公啊，你大女好似唔系几开心咁喎，你使唔使过去睇下佢啊？ 吓，唔会啩？可能佢唔好舒服啫，多咗个细妹噃。佢點會唔開心啫？冇嘢嘅。 喂 ，Mandy， 恭喜曬喎！ 喂，多謝上面，多謝上面。嗱，招呼唔到啊！嗱，招呼唔到啊！ 呢一晚之後 ，Mandy 喺幸福嘅同時，開始要面對另一個噩夢。 文錦堂，我話你知啊，你唔好以為你真係好幸福啊，你冇咁好彩噶，死監等。你一日是監躉，一世都是監躉，你不會有好日子過的，我不會比你好過的，我要殺死他兩母女。不過我不會殺你的，我要你嘗試一下失去親人的滋味。 為什麼你這樣對我？ 哇，真係好難聽喎啲説話。咁、我聽到你話啲教友聽翻就，哇，佢係咪鬼上身啊？呢、這個女咁樣話你嘅？ 係啊，即係當時佢，因為佢見到個妹滿月啦，即係咁多人祝福啦，咁多人為佢即係慶祝啊，咁佢諗勾翻起佢細個嘅時候，佢好孤單好成，咁所以佢即係點解自己咁痛苦咧？而家見到個妹又咁幸福，咁變咗好多唔開心嘅嘢就湧曬上嚟，即係好多嘢都即係 前塵往事都放低啊！佢 咁變咗咧，即係對我個嗰個怨恨咧，突然間即係好犀利。咁啊，即係甚至乎要佢直成好似崩潰咁啊！嗰個精神，即係要毀滅我的家庭啊！要即係甚至乎要即係要殺我的太太啊！殺埋我妹啊！就留翻我喺度睇住啊！即係佢點樣痛苦啊咁樣。咁啊，即係嗰啲每個禮拜都有一兩次嘅電話恐嚇我啊咁。咁啊，甚至乎我當時熄咗電話都好啦。咁佢電話留言咧咁。啲説話好難聽啊！ 好似想追殺你咁喎、 啊。 但係其實你哋最初你話你出嚟嘅時候咧，其實佢都 keep 住你喺獄中咧，佢生日嘅時候送俾佢嗰個電子琴啦，爛曬佢都唔掉啊，佢都要擺喺度啊。咁其實佢對你根本上係有份感情喺度嘅，點解真 係 會 就係因為感情深啊嘛，明唔明？即係佢嗰個感情就係話一個佢自細缺乏咗個父愛，或者整個家庭温暖佢都冇嘅。好啦，到爸爸有機會放出嚟啦，放咗出嚟見到爸爸同第二個人組織另外一個家庭， 又對個阿妹咁好， 係啊，咁佢嗰種失落係更加大。 嗯，但係嗰時你係咪覺得自己係疏忽咗，即係唔記得咗原來佢都需要被愛啊咁樣？ 根本我就真係忽略咗。 係， 咁佢其實。佢廿幾年裏面咧，佢其實佢個夢嚟嘅，佢因為期待咧呢個夢咧就會即係 會實現嘅， 實現嘅，即係 終於實現到。 阿爸翻出嚟咧，就一定有好日子過，因為呢樣嘢咧，我媽成日灌輸俾佢嘅，唔使驚啊！第日你阿爸翻出嚟咧，我哋就有好日子過啦。咁點解知道我翻出嚟嘅時候咧，佢呢個夢啊破碎咗啦？不但止俾唔到佢哋嘅安慰，仲俾佢哋一個好大嘅負擔啊！即係我出嚟乜都唔識啊，佢哋仲要佢負擔。咁甚至乎跟住好啦，我穩定咗啦，咁又話識女朋友啦，又結婚啊，又跟住又生細路啦，咁變咗即係佢咪完全係毀滅曬佢嗰個以前嗰個想法，咁所以即係好多嗰啲怨恨出曬嚟就。 其實你出嚟嗰時冇社工去跟進嘅咩？應該有，即係我睇電視係咁樣嚇，有社工跟進翻你哋啊，嗰個家庭關係，你個工作啊，佢有人跟 嘅。冇嘅，冇嘅，冇嘅呢樣嘢。 冇啲咁嘅。 我話俾你聽，係跟進到你點啊？介紹到一份工俾你已經係好好彩。 佢就已經開 close file 啦。係啦，係啦，係啦，仲理你屋企啊，理你嘅事唔會嘅。嗱，好記得啦，其實頭先講開咧，我女其實係佢真係好關心我。頭先不但止話佢喺電視嗰度即係做節目咁啊，帶俾我即係一啲即係好特別嘅嘢。另一方面咧，有一段日子咧，佢都三更半夜咧都打電話去電台咧點歌俾我聽嘅，坐緊監嗰陣，所以我都幾精彩啊！雖然坐緊監。但是呢可以透過空氣咧，就睇收音機啦，可以聽到我女用一啲內心嘅説話啊，點啲歌俾我聽啊。 係嗱，我知道你嘅細女而家就十幾歲啦，但其實到依一刻為止咧，你個大女咧，大女其實佢都未放低嘅，即係佢仲係覺得同你唔可以咁樣咁 close， 即係同你甚至乎仲係咪有啲仇恨咁樣？ 其實我好坦白講啊，即係佢係我女，我係佢老豆。DNA 是真的，但是大家完全沒有那個感情在這裡，因為他由出世至到我出來 他接近25歲都沒有一起生活過，沒有一起去喝過一餐茶的，就是這二十多年裡面是空蕩了嘛，怎麼可能可以填補回呢？填不到，所以就有這個空間喺度。 嗯，咁我啱咧就想再問多啲你嘅心，即係心底裏面而家即係最想係咩啦？咁但係呢一刻咧，不如先俾現場啦，尤其咧女士啦，其實我咪啦講下，喂自己都有爸爸噶嘛，咁即係其實你代入翻阿 Mandy 個角色啦，個關係啦，你哋自己有咩想問佢啦？ 我想問咧，我係 Thelma， 我想問一問咧，你點樣點解會第一步去走咗個歪路，同埋？第二步是你會即係點解你會真係想改過咧？ 因為你想改過，即係因為你想出嚟啊嘛。咁你但係你出咗嚟啦，咁你之後嗰、那個即係真係 keep 到話真係我想改 嗰個自身， 係啦，改個自身。嗯、 即係你唔係關心婦女嗰個關係住嚇、啊，就想問一下點樣建立自己嗰個價值先咁樣。 咁啊，之前咧我就好細個誒，即係做古惑仔啦，即係黑社會啦。咁啊，跟住同班黑社會人一齊，咁啊有時得閒啦，咁啊即係喺啲球場啊踢完波喺度吹水啊，咁啊如果有錢就好啦，咁發咗達就好啦。咁點先可以發達咧？去搶啦，打劫啦。咁啊講講下就真係個膽大咧，就開始做呢啲乜嘢啦。咁啊就行咗呢條路。咁啊到我出嚟啦，出嚟點解會做一啲社會工作咧？咁樣因為其實咧，即係累積咗喺裏邊嗰廿幾年咧，不知不覺嗰廿幾年裏邊咧，我見盡好多坐監嘅人咧，都係年青嘅時候咧行錯路，咁啊入咗黑社會，導致入到坐監，家散人亡，傷害好多人，自己又即係損失好多嘢。咁所以咧，我有呢個心態，有個內心有呢種感動喺度。咁我出到嚟咧，我好希望咧做一啲年青人工作，預防勝於治療。就不要等他坐監之後才去跟進的，也希望呢未犯事之前呢，我能夠可以警惕到他們，讓他們不要去犯事。所以我就出去十幾年，十七年多，我都去過幾百間學校，跟學生去講一些講座，還有藉著音樂跟他們帶出一些訊息，希望他們不要行差踏錯，就將一些如果不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，跟他們分享這些東西。 欣欣有沒有東西問？ Hello， 我是欣欣。 是你好。 是你好。其實我有去看你的舞台劇啦，知道大概是你和你女女的關係是怎樣啦。其實我想問一下，其實你們段關係到現在都即可以說是比較惡劣啦，其實有沒有做過一些補救的事去想維繫大家的關係，還有你現在新一任的太太又會怎樣看你和你大女的關係，或者會不會是想其實是想幫忙去修補這一段關係呢？ 其實我也很想知道，即我女兒就不斷去了解我的近況的。你說修補呢，就其實沒得修補的，因為他都有他的生活，他的年紀都不恩，他都十一四張國外，他應該都有很多東西他都會知道的，明白的。是的，我就很希望他看到我是個老豆，是出來是站得那麼硬的，是不會再回重蹈覆轍入回監獄裡面。這件事呢，我即是每一個坐監的人呢就都應該要做到呢樣嘢，能夠令到屋企人咧，屋企人唔要求你好高，要求你唔好再犯事，能夠即係企硬，可以面對新嘅生活。咁亦另外一方面咯，希望佢都知道我都做好多即係啲參與社區嘅工作啊，咁樣都即係都好多人認同我啊，好多人成，即係希望佢都會睇到呢樣嘢咯。係啦。 有我想问一下，你女女教煮餸噶嘛？咁有冇煮过饭俾你食？ 有冇煮过饭俾你食？冇啊！ 或者第一餐都冇。 冇啊！ 咁我想问一下咧，你嗰啲同党咧而家点咧？ 道不同不相为谋啦。咁我而家我都差唔多好似社工咁啦。咁佢哋有啲啊，即系都仲系古惑仔啦。咁有啲行翻佢哋以前嘅路，咁佢哋有佢哋嘅生活啦， 即系冇聯絡噶啦，都 冇聯絡。 因為其實我知道你即系同一齊去打劫嘅朋友，全部都已經而家出曬嚟，係咪？ 出曬嚟， 出曬嚟。不過就你最短時間嘅廿四年啦，咁但係都廿四年喎，廿四年好長啊，好漫長啊。當你而家要銜接翻呢個社會啦，當然而家你出咗嚟都十幾年啦，咁而家當然好好多。但係我知道仲有一個好大心結，就真係好想同個女兒再建立翻一段正常啊，起碼叫正常嘅父女情，係嘛？最想同佢講乜啊？咁 如果透過呢度咧，如果我真係我女兒可以，我女兒可以睇到咧，即係喂朱女嗱，我真係老豆咧，真係做咩都補償唔到嘅。咁但係咧，希望咧即係大家你知道我係真心愛你，你係我女嘅，即係呢樣嘢係抹唔甩嘅。我是你老豆，無論我有什麼能力，你有什麼需要，我能力之內我一定幫你。 我想跟朱女說，就那天訪問完你爸爸，其實我走出去這個何文田村，我自己都有點黯然神傷，加上那天就落著毛毛雨，咁啊，即系咧就自己咧都突然間咧眼濕濕喎。點解咧？因為即系嗱，第一我同你個女差唔多大嘅，咁第二就我爸爸咧，即係1997年咧，就係你出獄嗰年咧，佢就過咗身啦。咁我就咧覺得，唉，真係即係個人唔喺度，即係我嗰啲叫咩誒樹欲靜而風不息啊嘛，老土啲講，即係。你想去，即我好想去同佢傾偈啊，掂下佢冇可能啦，因為已經個人唔喺度啦，淨係得翻一個回憶喺度咯。咁即係我一到父親節嗰啲，我就會好怕聽到人哋講啲咩慶祝嗰啲咁樣嘅。咁所以我就希望朱女咧，即係可以即係真係俾翻個機會大家咧，即係去重新建立呢段父女關係，真係好難得嘅其實。同埋即係尤其當年咧，其實你嗌得一聲爸爸嘅時候，佢就係你爸爸啦，真係一個即係你曾經真係好想同佢。即係接翻鬼嘅爸爸咯，即係冇理由而家呢個時候就放棄咗，係咯。同埋爸爸係行緊一條正軌，即係對個社會做咗一啲好事咯。因為我覺得應該係要即係俾一個機會大家。 我想同阿朱女講，即係其實呢個係一個心結嚟嘅啫。大家可能有啲嘢放唔低，就希望咧就今日聽到阿 Mandy 喺度講呢番説話咧，阿朱女咧你放低你嘅心結，舊嘅嘢抹咗去，又重新開展出發過。咁樣就會好啲啦。 係啊，咁我都即係譬如近排都有啲譬如身邊有啲人士糾紛啦，都會覺得即係其實你要原諒一個人咧，係好難嘅。但係如果你嗰刻你仲想係渴求人哋原諒你咧，證明即係你喺佢心目中係重要啦。講真啦，而家好多嗰啲父女啊、父子啊，大家不相往還嘅大把啦，係咪先？兄弟啊，話哇直情當冇呢個阿哥咯，咁樣都有噶嘛。即係如果你仲珍惜話，希望對方原諒你，大家仲要希望可以有翻個關係，即係證明你喺佢心目中係好重要咯。咁另外嗱，一方面睇啦，我哋又要睇翻轉頭成單悲劇咧，咁另外一個家庭亦都係即係破壞咗啦，即係阿張警長。佢亦都即係佢嘅家庭，亦都係即係因為咁而粉碎咗。其實我知道你話嗰陣時同我講咧，我好記得㗎。你話你好想同佢屋企人即係講一啲説話，咁不如就趁呢個機會又講一次啦。 係啊，其實我每一次咧參加啲即係電台節目或者咩節目都咧，我都即係盡量抽時間同阿張天林沙展嘅屋企人咧，即係道歉啊。所以一句道歉嘅説話咧，彌補唔到咩，但我真係。好衷心咁同你全家人，即係仍然生存嘅家人或者唔喺度嘅家人，同你講一句，即係對唔住。同埋我保證，我一定唔會重蹈覆轍，我唔會行翻以前嗰條路，我會繼續喺社會嗰度，我要企起身繼續向前行。 好啊，咁我哋都祝福你啦，就生活美滿啦，同埋即係盡快同個女可以咧建立翻一個好好嘅父女關係。好嘛，好多謝曬 Mandy， 咁大家仲有冇想問 Mandy？ 冇啦，係嘛嚇，咁啊，炮灰講幾句祝福説話啦。你通常都講啲衰嘢噶嘛，而家俾 祝你同你個女冰釋前嫌啊！希望佢可以煮咗餐好餸俾你食啊！ 好啊， 好 啊，請埋我哋啊，最好。好，唔該曬 Mandy 啊，咁喺度咧，最後亦都要講下我哋個節目啦。咁因為今日咧就98集，咁下一集咧就係99啦， 99集啦， 係啊，咁咧就。因為原先咧就應該禮拜三做噶嘛，但因為禮拜三就個房唔夠大啦，咁我哋就會延遲到咧就禮拜五，即係6月12號咧， 12號 就會係我哋最後一集東牛灣道99號啦。咁啊，到時咧就歡迎各位收睇之餘咧，如果你真係好想嚟現場咧，就再揾下炮灰啦，可以係嘛？ 在現場參與， 可以現場參與啦，會逼爆呢個直播室，好似據聞 我哋首創， 幾百人嚟㗎嘛， 首創係啦，逼爆玻璃 嚇，咁同埋。6月13號咧就會有我哋 farewell 嘅活動啦，咁哇人哋生日都食幾日流水宴，我哋即係我哋散水都要散兩日兩夜，係咪啊？ 我哋唔好散水，暫別啫， 暫別 啫， 鐘頭先添。好，咁多謝大家啦，咁下個禮拜五咧再見啦，好嘛？下個禮拜五再見，多謝 Mandy， 好， okay， 多謝 Mandy， 拜拜。 警匪殊途。人鬼同路，東頭灣道99號。